看日落。我不只会带他们逛西单、王府井，还会陪他们逛小吃街，尝尝地道的老北京美味。我不只会 听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